今天我们那个短讲的题目叫最大的欢喜喜乐。什么是你最大的欢喜喜乐？弟兄姊妹，什么是你觉得最高兴的？什么是让你觉得最兴奋的？就像我刚才一样，哦，手脚都在乱动，对不对？哦，最大的欢喜喜乐。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在圣诞节那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好，让居然有人他觉得非常的欢欣喜乐。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然后十到十一节，这个跟刚才那一个题目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大家来先来读一下。好，第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一起来，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就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位博士？到底是几位啊？谁跟你说是三位啊？他圣经上面没有说是三位啊，有几位博士啊，就是有几位博士。虽然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话啊，常常你听他说有三位博士来，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三种礼物啊，可能他们讲一个人一种礼物啊。但是你看我今天一个人就带了十几个礼物来，对不对？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想一想，从东方来的博士啊，那个东方就是当时来说就是在地中海。你知道以色列在哪里吗？就是在地中海的西边，对不对？就是以地中海的东边，对不起，东边就是以地中海来看，往东的方向就是他们的东方。那可能是从古巴比伦啊，可能从波斯啊，就好像今天的伊拉克啊，那些地方，说是东方，东方来的博士。你想想，博士多少人有 是已经拿到博士学位？我们加拿大有没有博士学位？听说那个有很多，刘巴是博士学位，是不是？很多拿到博士学位，他们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他们还为什么赶那么大的老，很远的来寻找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等一下要来分解。好，他们要来寻找那出生的 baby Jesus， 因为他们看到那天上有一颗星，那个星是一个不寻常的星，那一个星有极大的荣光，那一个星他们知道就是表示那弥赛亚的出生，他们要来寻找那弥赛亚。我们继续来读第二章十到十一节，好吧？他们看到那星以后有什么反应？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所以当他们看见那星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欢喜。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要来寻找耶稣基督，他们要来看那一个 baby Jesus。 他们看到那个星的时候，他们知道那颗星就代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们就大大的欢喜，这个是他们的反应。所以他们的反应看到耶稣基督都有大大的欢喜。弟兄姊妹，今天是圣诞节的日子，我们看到神的儿子的诞生，我们也是大大的欢喜，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原因。因为这不只是圣诞节的原因，耶稣基督的诞生，因为我们活着的唯一的生命的源泉就是来自耶稣基督，来自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当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爱，经掌握知道他的真理，我们就大大的欢喜。所以他们进了房子以后，他们看见母亲玛利亚还有 baby Jesus， 他们就像那小孩子，就像耶稣基督下拜，献上了礼物，有金子，有乳香，还有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一个喜乐，当这几个博士，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是如何的欢欣喜乐。英文说 exceedingly great joy， 什么叫 exceedingly great joy？ 那一个 great joy 已经不能形容了一个大的喜乐，而且是超过了一个 great great joy 的 exceedingly great joy。 他们喜乐的对象是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那一位弥赛亚降生，虽然他们生在东方，他们处在东方，虽然他们已经知道天下所有一切，好像那些人类的那些知识，他们被称为 wise men， 他们是聪明人，他们是博士，他们心里面却不满足，他们有一个渴慕，他们有一个盼望，说我心中还缺少了一样东西，那一样东西我在等待，那一样东西当我看到那天上的那一刻充满神荣耀的光，那一刻星星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那弥赛亚，那拯救人类的弥赛亚已经降生。我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寻找那一位弥赛亚。就像路加福音二章十几十一节所讲到，那天使在那里宣布，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天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就说对那些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万民，就是说关乎你跟我，关乎所有地上的百姓，神的儿女，关乎神的百姓，在西班牙，在中国，在台湾，在新加坡，在美国各地的百姓，关乎万民。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伯利恒为你们为我们生了那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那弥赛亚。只是天使在那里宣告，那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那里讲到，神借着以赛亚向我们说，圣诞节神的儿子的降生，他的真正的意义，因为有那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是为我们而生的，为你跟我而生的。不管你的身份是怎么样，不管你的地位是怎么样，就像那东方的博士，可能他的地位很高，虽然有一些百姓，可能在西班牙有一些百姓，他们处在一个社会的阶层，但是神说那个婴孩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而生的。有一子就是神的儿子要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面，他要担起所有一切的神国度的工作，所有的政权，不管是地上的政权，天上神国度都担在这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名字被称为奇妙 Wonderful， 他是奇妙，他是奇妙的，他是难以 picture， 难以想象的。有一个儿子啊，他非常的不乖啊，他在家里哦，他妈妈不在的时候，哇，他就乱动手脚啊。所以他的爸爸有一天在家里要看这个儿子啊，这个儿子非常难看，非常难把他控制。所以呢，那爸爸就动了一个脑筋，说你现在给我做这个事，画那个图。那个儿子非常的聪明了、啊。他很快的就要画的东西就画好给他爸爸，哦，爸爸看，哦，都做得对，哦，继续要让他儿子做一些功课，哦，让他不会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他爸爸就说了，哎，儿子啊，你不是去主日学了吗？星期天去了主日学了，是不是？哎，主日学老师有没有教你啊？耶稣基督，耶稣长得什么样子？把它画一下，把它画一下。好，那儿子就去画了。哇，一分钟不到啊，他就拿来给他的爸爸说：“这就是耶稣。”他爸爸说：“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我都不知道耶稣长得怎么样，那你怎么不知道呢？”那他的儿子说：“嗯，我把它画出来了。你今天看到的，那就是耶稣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神虽然长得什么样子，我也不能好像触摸到神，但是我们的天父 却将他的独生儿子就降生成为跟你跟我一样的样子，以至于他在地上向我们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借助这一些我们可以来认识那天上的天父，我们的上帝，借助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他是何等的奇妙，道成了肉身，他是测试你有什么难处吗？你到他的面前，好，到他的面前来询问。他是全能的神啊，他有天父所有一切的权柄荣耀，他是永在的父，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和平的君，和平的君，所有一切世上所有一切的冲突只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当世人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管是我们个人之间的冲突，不管是国家与国家的冲突，民族与民族的冲突，我们肤色不一样的冲突，但是只有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仰望他，因为他是和平的君，他要解决所有一切冲突的问题，因为弥赛亚降生，他要来拯救我们，这是喜乐的对象。弟兄姊妹，今天世上有太多的东西可能让你喜乐，但是那一个东西能让你喜乐多久的时间呢？那几位东方的博士，他却知道那个诀窍，唯一可以让他们一辈子得到那喜乐的，只有找到那一个带给我们真正喜乐的那一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花上了代价，他们来寻求那一个喜乐。你知道吗？东方，假使那个东方近一点，东方近一点啊、哦，近一点，在今天的伊拉克，近一点、哦，从那个，从地中海以色列这里往东，一直到伊拉克这一段，这中间是什么？这中间是一片荒地，这一边中间是一片旷野，这中间是没有人走过的道路。要从东方过来到耶路撒冷，到伯利恒，他们要行走至少几个月的时间。哦，你今天开车啊，可能是不是？今天坐飞机啊，很方便呐、啊。哦，今天你还可以哎叫一个 Uber， 是不是？哦，非常的方便。但是那个时候唯一的交通工具骑一个骆驼啊、哦、你知道骑骆驼很好玩是不是啊、哦、你骑一分钟还可以啊，如果给你骑上三个月的话，你可能哇这个就受不了。他们在距离上面，在时间上面，他们要放下他们那里的生活，他们要放下那里正在处理的那些公务的事情，他们要放下那里的正在营业的那一个商店啊，金钱上很多的损失，他们就愿意花上这一个代价去寻找那耶稣，一直寻得耶稣基督。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有确定一个方向，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人生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说他们活着的最终目的要找到耶稣，对他们来说这是值得的。今天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也有些弟兄姊妹朋友来到这里，你也花了代价，你也花了距离，你也花了时间，你也花了金钱，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这一位真神的时候，这是值得的。你知道值得的意思吗？英文值得就是 worship， 值得，那敬拜Worship 就是从 worship 那个字根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当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值得他们这一辈子，以至于他们要来敬拜这一位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一生就是值得的，就是值得的。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被改变，我们活着的目的就被改变，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来敬拜这一位真神。所以这个从值得进到那 敬拜的人生当中。哈利路亚，让我们看一下，当他们找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喜乐得到了满足，是一个 fulfillment of joy， 他们的喜乐得到了满足，那一个最大的喜乐得到了满足。他们这一个旅程这样的艰难，但是他们说这是值得的旅程，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们就怎么样，俯伏敬拜他，俯伏敬拜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当他们在那里俯伏敬拜的时候，他们 fell down 敬拜他，他们的心向神的儿子敬拜，他们的心向神的儿子跪拜，他们的心向神的儿子说，耶稣基督，我今天来要来敬拜你，我今天来要来爱你，我今天来要来跟随你。弟兄姊妹，这个就是 Christmas 圣诞节的最重要，对你对我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儿女对你的父母对你的配偶的最重要的意思。圣诞节就是我们来敬拜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跟他说，主，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拯救了我们，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谢谢你今天从今天到永远你都与我同在，帮助我带领我，让我这一生不是白活，让我这一生是活得有意义，让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哈利路亚。所以当他们全心跪拜耶稣的时候，他们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献上礼物。好，刚才有把他们献上了三个礼物。第一，他们献上了金子，金子最值钱，金子代表一个荣耀，代表一个荣耀的君王的身份。耶稣来，他是荣耀的君王，但是他是荣耀的君王，他却愿意将被自己，他是骑着驴最卑微的进到耶路撒冷，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面，因为他要带给世人平安，他是和平的君王，和平之子，就像那金一样，金是最 soft 的，从金属里面他们献上了金，向这一位荣耀的君王和平之子敬拜赞美。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的时候，就是来荣耀这一位君王。然后他们又献上了乳香，献上了乳香，乳香那一个香味，那一个香味在旧约的时候，当神的百姓犯了罪以后，他们要借助那些大祭司杀牛杀羊，烧羊烧牛，那一个香气飘上来，神闻到那个香气的时候，看到神百姓的可怜，神赦免他们的罪，借助那些大祭司的献祭。但今天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那真正的大祭司，他是最大的祭司，他代表你跟我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代求，因为他牺牲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一次的献上，除去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弟兄姊妹，你有什么难题吗？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没有解决的问题吗？你跟你儿女的关系怎么样？你跟你先生，你跟你太太的关系怎么样？你在公司里面跟你老板的相处是怎么样？你有没有身体上面的问题，身体上面的乱做，或者我在过去的年龄里面，在过去的年龄里面周遭的人给你很多的伤害，在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的伤害，唯一的可以帮助你的，解决你的难处，解决你的疾病，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因为他为你代求，他成了那最大的祭司，他成了那祭物献给神。当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耶稣所受的鞭伤就让你完全的得到医治，他所受的刑罚让你得到了平安。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医治者，他是唯一的救赎者，他自己成为那祭物挂在十字架上面，一次的献上，永远的献上， 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呼喊阿爸父，向他倾心吐意，因为这是耶稣所做成的。所以第三个礼物，那些博士献上的那个摩药，摩药那个时候用在当一个人被处刑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们用那个抹药让他来减去一些痛苦，当一个人要埋葬的时候，他们用一些抹药涂在他的身上，那一个抹药代表神的意志，那一个抹药代表耶稣基督的牺牲。弟兄姊妹，就像这三个，不是三个，几个博士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敬拜，献上他们对他爱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圣诞节的时候也是跟我们的神说，神，我们要来爱你，神，你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神，你是宇宙的中心，神，你是我们的大祭司，神，你是我们的代求者，神，你是我们的帮助者，神，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今天当我们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当我们活着就像那几个东方的博士一样，因为我们看到那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超出耶稣基督，我们要来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今天世人要在圣诞节所要得到的最大的礼物，最大的喜乐，好不好？我们最后结束要请敬拜团上来唱一首 Joy to the World， 然后我们要结束。哈利路亚，是的，这是何等大的喜乐，普世欢腾，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神啊，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来接待你，求你占据我们的心，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好，你可以的话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用这一首诗歌来赞美。 不是欢腾就主下降，他的解答去我泪眼中心已被你放，祝天万物歌唱，祝天万物歌唱，祝天祝天万物歌唱。不是欢腾都当歌唱，歌 神的儿子有以婴孩为我们而生，正确要当在他的肩上，他的名字是奇妙，是测试，是全能测试，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敬拜，在这里赞美你，谢谢你这样拯救我们，谢谢你这样来拣选我们，谢谢你洗净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活着可以为神而活，谢谢主耶稣，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长阔高深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